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喂，歡迎各位嚟到禮拜四嘅熱血大球場啊！熱血大球場咧就係由咧坐喺我身旁嘅犬夜叉啦，亦都係全香港最受歡迎嘅足球雜誌《熱血足球 Soccer Wave》嘅老編嚟嘅，咁啊同我哋 My Radio 啦聯手打造咗呢個熱血大球場嘅足球節目。記得雖然咧已經開始咗幾個禮拜，但耐唔耐都要提醒下大家，我哋係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十一點半咧都會同大家見面嘅，咁啊，哇！呢個禮拜。夜叉，我真的想讲一样嘢。本嚟曼联喺礼拜一深夜，即系礼拜二嘅凌晨啦，攞到联赛冠军。 系 照道理，如果以往嚟讲咧，应该咧嗰个铺天盖地嘅瞩目程度，应该起码维持到个几日， 过 几礼拜，日日有人讲。但系我可以讲好可惜一件事咧，就系、是、偏偏呢个时候拜仁要嚟了，真系啊！首先未打巴塞已经公布咗吓、啊，即系多蒙特自己挞翻单料出嚟，就系话古沙要转会啦，要下届转过拜仁啦。一下子咧，即系3700万欧元嘅转会费，一下子咧，哇！将嗰啲聚焦点咧拉翻晒过嚟德甲嗰边啊，跟住夜晚又4-0大炒巴塞，哇！一路系咁揿住上，好啦。琴晚又輪到多蒙特嚟了，4-1炒皇馬主場啊！炒完皇馬，跟住仲有單料喎、 啊。 嚇、啊，又係呢個德國嘅圖片報嗱、啊，圖片報咧，德國呢個嘅報刊咧嚇，咁、啊、樣樣就係佢哋率先咧第一間或者第一單咧，係報到古沙要轉會過嚟拜仁慕尼黑嘅，咁啊可信程度好似好高咁樣樣、啊、喎、啊、 一時時啦，佢其實同太陽報差唔多嘅啫，喺呢個傳媒嘅眼中 係嘛？但其實太陽報係其實真係準確嘅喎、 啊。 準嘅喎，你只要睇下太陽報係，即係眾多單吹水嘅料嚟講咧，佢實中嘅。咁啊，而家咧就話利雲道夫斯基咧 打包埋 過埋拜仁，一下子依個禮拜全部都係拜仁嘅世界。哇！你點玩啊？嗰邊聯賽冠軍突然間好似冇咗影咁。 係咁 啊！冇人講啦，已經全部講曬德甲嘅啦，而家。 所以我哋兩位主持曼聯球迷嘅主持會唔開心咧？ 曼聯球迷嘅主持，曼聯球迷嘅主持， 聽晚嗰兩個， 聽晚嗰兩位先會出嚟啊！咁啊，唔，佢哋講啊，講翻應該講禮拜日作客對阿仙奴嗰場波啦。 最緊要一樣嘢咧，今年決賽係温布萊舉行，仲要係好大可能兩支德甲球隊入去打， 冇錯。 英格蘭球迷更加冇癮咯。即係應該都唔會去睇㗎啦，話。 因為咁唔會嘅，又唔好咁講嚇。咁啊，隨住4-0、4-1，今日我哋嘅開宗明義都有個題目就係話德甲8-1世超，就係咁樣樣啊。即係所以話拜仁慕尼黑呢個時候啊，我諗佢哋咧嗱，即係。對唔住，今日把聲有少少沙，因為其實小弟咧係真係 工作忙呢排， 好唔舒服喺身啦。即係如果把聲有咩問題，唔好介意，我盡量去嗌啦嚇。拜仁慕尼黑即係要為咗環顧成個德甲，一向都係。就算所謂的大手筆在英超西甲眼中啦，喺英超西超的眼中都是一些雞皮蒜毛啫，或者係咩啫，係咪先？有即係嗰筆錢花極有限，要財政穩健。但我發覺而家呢隊拜仁唔同即係自從呢一下，即係馬里奧高美斯3000万，查維馬天尼斯4000万，跟住用1700万欧元嘅年薪啊，全啊就請哥迪奧拿，而家3700万又挖埋古沙，跟住又話呢個利雲道夫斯基下下重手，即係話除咗話有實質嘅盈利之外咧，亦都要搶埋個風頭，搶埋個名，拜仁而家玩呢樣嘢。 我谂今年如果攞埋欧联冠军咧，下届可能重大手笔，更加多转会。我 咪而家嗰啲已经系为下届铺路噶咯。 好话有，好似话仲有8000万增兵啊！ 哇，真系啊！你哋可能系季后嘅时候咧，即系完咗球季先慢慢大家你争我夺咁样样喺度买人。 拜仁已經搞掂啦，一收呢就已經可以磨合啦。佢哋哇， 咁佢又買斷價，你真係冇計嘅喎。 係啊，真係啊，好嘢啊！即係嗰日真係唔知咪森馬都好腳頭啊，森馬過到去執一執個後防，完全掂曬。OK， 咁啊講翻琴晚嗰場歐聯啦。 係啦， 利雲道夫斯基對皇馬點睇？ 梗係輸一個人啦，帕比啦，三度擺脱帕比入波， 係 係咯。 唉，真係三度擺脱佢。啊，成場波或者我哋可以咁樣睇啊。皇馬就當然啦，失四個波係咪先？但係其實多蒙特亦都有漏洞嘅。我想講翻嘅就係禮拜二拜仁，禮拜三多蒙特，大家有冇發覺一個例子就係首開紀錄嗰球？嗱，拜仁嗰兩球就係角球啊，係咪先嚇？咁但係多蒙特都係同樣喺邊路高波斬中，即係如出一轍。兩邊橫出高空波，西甲嘅球隊全部企曬喺度。嗱，巴塞你可以話啲後防球員嘅身材都略為矮小啲啊。咁你皇馬嗰啲冇得好講啦啩，華拉利、比比、沙治奧、拉莫斯，個個啲身材都高大㗎，一樣就得啦。 反而我都係今季帕比即係啱啱復出嘅啫嘛。咁啊，懷拉利都係一個經驗唔夠球員，我尋晚都講過， 係 咁係好容易會出現嘅甩漏情況，係反而係我覺得會係摩連奴排陣有問題咧。 摩連奴排陣其實都你又可以講牽一髮動全身，即係如果佢唔喐，佢唔喐呢個沙治奧拉莫斯嘅話咧，就可能個穩健程度又會相對地提高嘅，即係比即係拍比啦，或者叫做嚇狀態未夠。呢、這個我諗摩連奴翻去唔知仲會唔會有機會俾到艾比魯啊？上一場你對住加拉塔沙雷好地地，你做乜咁樣樣啊？兩王係咪啊？係 咯， 因為即係搞到要今場停賽，咁啊，所以咧就導致到牽一發動全身，再加上個帕比嘅狀態唔係咁好。但係我覺得個呢、這個表象歸根究底一樣嘢，即係你個巴塞又係咁，皇馬又係咁，就因為佢哋西甲所面對嘅對手大部分以踢地波為主， 係 咪先？就算兩邊出嘅都可能係中腰波，甚少嗰啲就係一個橫出嘅高波，頭槌二傳再 set 翻埋喺中間，俾自己啲隊友即係後上插入嚟射門。即係呢一門呢一路嘅打法，西甲佢哋平時就算佢哋點樣超級強勁都好，佢哋其他嗰十八支對手。冇乜呢啲波踢咁啊！一遇到呢啲咁嘅場面嘅時候咧，老實講係有啲手足無措嘅。我覺得佢哋， 我反而覺得誒，琴日多蒙特同前日嘅拜仁都係打前場禁逼，好多西甲球隊都係唔會用啲咁體能化嘅壓迫皇馬同呢個巴塞，所以搞到全盤組織係好差嘅。你尋日嗰兩隊。 係啊，咁另外身體個強度咧，個對抗性啦，係咪先？即係德國佬從來都唔驚噶啦，依一樣嘢。咁呢個西甲嗰方面咧，西超嗰啲球隊咧，又係要即係適應一下啦，就適應唔到啦嚇。咁因為大家喺嗰個同等技術份量嘅情況底下，而嗰個身體嘅碰撞能力係高過你嘅話咧，你一定係唔著數嘅。咁同埋即係嗱，如果我哋會成日咁講話而家德國國家隊甚至乎都係一個技術流嘅風格啦，話要模仿西班牙嘅踢法啦。咁喺路維執教嘅德國國家隊咧係嘅，咁但係佢就偏遠疲遠，就冇咗咧德國人以前嗰股鬥志啊、鬥心啦，又甚至乎你見到拜仁同埋多蒙特往往喺兩邊斬中嘅波，其實德國隊都少見，但係喺呢兩間球會裏面你就見得翻啦，即係話。似乎嗰個進攻嗰個層面比德國國家隊更加為之全面。 尤其多蒙特啦，你見尋日中路突破又有兩邊傳中又有，反而覺得拜仁係過分集中兩隻側擊嘅，我又覺得 是 方面係咯。 係咁啊，即係但係佢哋強啊嘛。佢哋本身係習慣性自然啦呢樣嘢，同埋好多時候往往咧就係夾住你四二三一，你對面嗰隊或者四三三咧，佢又夾住你嗰。左右兩邊的前鋒，即是話他哋的左右二閘，即係拜仁嚟講就拿姆啦，係咪先？咁啊嗰邊咧，多蒙特就舒姆沙，再加埋呢、這個比石基啦嚇， 比斯石 啦嚇，即係兩邊再加埋前面嗰個前鋒拉翻後撳翻後。嗱，當晚你會見到洛賓同埋列貝利都往往翻後嘅攔截， 係咪先？ 今場波都係巴塞戈夫斯基又係咁樣樣，係咪先？萊斯好多時都翻嚟後面幫手攔截，古沙亦都係。 左即係前後，即係點講？前後嘅左右兩邊路線夾住你對方嗰兩隻進攻嘅球員嘅空間，冇得俾你去發揮。所以呢個咧就特又或者咁講嘅主場之利啦。係 啊， 所以咧係大大限制咗對手嘅進攻力，但又可以激發激活咗自己嗰個跑動嗰、那個左右兩邊走廊嘅能力。我覺得真係以前成日聽到人哋話德國佬老謀心算，即係依下嘢就真係睇到啲老謀心算嘅味道又養翻出嚟。 嗯，所以尋日高普都講過話，上半場班球員入咗球波之後咧，佢你見到好明顯成個防線縮後咗嘅，可能會驚失作合入球，打得保守咗。但下半場一提點佢哋咧，你應該放開懷抱，再前場壓迫，咁啊攞翻個中場優勢，再入多三四球波。呢點係好一個好重要嘅扭轉嘅戰術嚟， 我 覺得。 但係頭先好似我哋都講到啦，呢、這個帕比嘅狀態不足咧，我諗摩連奴都算唔到佢真係低得咁緊要嘅呢場波。 反而你會覺得沙比亞倫素空櫃跌窩都跌得幾緊要喎，尋日中場保護力係完全做唔到喎。係咪先？ 唔係。嗰樣嘢嗱，即唔係話佢嘅責任。你兩個防中，你基特拉都有責任，係咪先？即係不即又要講翻呢一場波，相對地，皇馬嗰兩個德國國腳就相對地真係黯然失色啦，係咪先？你奧斯爾嗰度其實都冇咁自由啦。我覺得佢琴日發揮起上嚟，因為局限咗喺邊路嗰度啦。但基特拉同埋呢個，你話如果沙比亞朗素有責任，基特拉都有責任嘅。系咪咁同埋，但即係你面對住多蒙特嗰個跑動咁靈活嘅進攻嘅攻勢。一系佢直情硬爆你，我記得上半場有一下就係、是馬古萊斯直情係自己一個人中場帶入去禁區扭過曬你啲球員嘅，入到禁區射門嘅，即係把握唔到咁解啫。即係嗰個波你睇到，即係話西班牙好腳法，西班牙球員，但係而家呢個得兩名德國國腳，伊基都有球，伊基都有球爆到入去 下半場嚟嘅， 下半場啊禁區邊嗰度射門，哇又緊緊俾呢個迪亞哥盧比斯少少負咗出去龍門後邊啫，即係兩個波你睇到，而家德國球員啲技術、啲腳法，甚至乎某程度上係優於你西班牙啲球員咧。 嗯，頭先你講到奧爾斯，我反而又係覺得摩連奴都係排錯咯，做咩擺咗去右邊啫？即係大家熟悉奧爾斯，佢唔係吸大位左腳射波嚟噶嘛，咁你擺喺右邊，佢冇右腳。又出唔到波，咁你吸翻轉頭你就慢嘅，你出波係咪先？ 嗱，呢個又關係於咧就係呢個摩迪， 點解摩迪又擺翻中間？我又唔好明白。你有迪巴利亞，好似冇乜傷病啦，喺後備陣容嘅。 佢唔係摩連奴，佢原本佢嗰個思考上，佢諗得好完美，因為摩迪無論喺克羅地亞國家隊又好，以往嘅熱刺又好，佢都係一個可以。點講啊？助攻助手都非常出色的球員，佢想係加大中場上面嗰個跑動嘅效率。係咁變相咗，你就要將嗰兩邊嘅球員斯朗啊，同埋呢個奧伊斯咧，就即係純粹係集中喺兩邊比較多啲。即係你為咗一個摩迪，你又局限咗奧斯爾個發揮空間。係 啊， 一得一失， 抹殺咗佢，今場不完全 係啦， 唔得掂添，我覺得。 咁其實摩連奴所執教嘅球隊，從來以嚟咧，你都好難話見到真係絕對犀利嘅。咁佢依隊波應該係對住一啲譬如話英超或者德甲嘅球隊咧，應該係有啲優勢嘅。但係依一隊即係依兩支德甲嘅球隊咧，即係你話拜仁又好，或者係而家佢哋今即係嗰場多蒙特嘅對手都好，偏偏踢嘅風格、地面戰嘅風格，即係仲係即係點講啊？拍得住你西班牙嗰啲咁嘅地面攻勢，但係有埋高空波，你真係唔夠佢玩。 係。 啊、真的都挺恐怖的。 OK， 關於呢、這個德甲8比1贏西超的這個呢，我們拍拖回來再說。 OK，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 2013。 真係呢返到嚟我哋 Part 2嘅熱血大球場啊，禮拜四晚真係呢唔好怪我講嘢個節奏比較慢咗少少，因為我真係唉好辛苦。 保重啊， 要攞返個節奏啊。 這個、天氣又熱又凍真係時冷時熱，真係好易揦嘢。 唉，唔係好似昨晚咁皇馬一路攞唔到個節奏啊，死啦。好啦，今日呢我又要讀一讀啲網友嘅留言啦。咁何啟昌就話今日係莫耶斯嘅50歲生日，今日 生日快樂， 今日亦都係告魯夫嘅生日啦，唔知六啊六定六啊四啊，咁啊亦都話皇馬有冇機會反超咧？咁啊4-1有個作客入球又唔係冇機會嘅、嗯、，AC 米蘭當年2003至2004年嘅歐聯嘅球季嗰度啦，咁啊。首回合炒咗拉科努尼亞4-1，咁次回合咪輸翻4-0咯。嗰場我記得拉科嗰個法蘭踢到曉飛咁仔嘅，咁啊另外就話。何啟昌又話：阿仙奴球迷準備禮拜日對曼聯時背向球場扭屁股抗議雲貝歇，呢一點咧，我喺我另外一個節目《兵工廠世界》都講過噶啦。所以我立場嚟講咧，佢哋用咩花招嚟對付佢哋都冇所謂嘅，即係我講係嗰個歡迎儀式，最緊要係大家喂打場好波。我梗係希望阿仙奴攞三分，餘下落嚟嘅比四場聯賽，阿仙奴真係場場都決賽踢。冇得保留，係咪先？即係我自己個睇法就係咁樣樣。我理知你啊，你走埋嘴雲貝斯幾啖我都冇所謂嘅，係咪先 ？OK， 咁啊繼續講翻咧呢個德甲咧8-1贏西超嘅呢個嘅話題啦。嗱，呢兩場波，拜仁同埋巴塞同埋多蒙特對住皇馬都係無獨有偶地咧，西班牙球隊係嗰個控球比率咧。是佔了優勢的，尤其是巴塞添。但是出到來的實際效果呢，當然德甲的球隊就全部贏了、嗯、而且某程度上我們也看到一個地面小組配合的切傳，大家走位的靈活性甚至乎是好過你西甲的球隊、嗯、 沒錯 這個呢我們就可以定之為反控球率，即是現在你控球率多都不是一件好事、嗯、另外呢我記得呢兩年前呢我遇到一位球迷朋友呢，咁佢係曼聯球迷嚟嘅，咁當佢睇完呢個歐聯決賽曼聯即係溫布萊1-3輸完俾巴塞之後呢，佢就拋下反足球呢個理論嘅。 點解反足球呢？ 即係足球係大家即係開放式大家平衡去進攻啦，即係如果你大家都係一隊有能力嘅球隊，咁但巴塞嗰種踢法咧，佢就認為咧係即係攞住個波唔俾你踢，即係嗰其實呢一種都係一種破壞性嘅打法嚟嘅，某程度上都係一個變相嘅積極中嘅消極嘅打法，即係你對手連波都攞唔到，係咪先？但係你係咪真係好波到咩咧？好波到連對手個波攞唔到咧？如果你同樣你係開放嘅進攻嘅話，會唔會根本你冇咁多個控球率咧？而係根本你嗰種打法就係屬於一種咧其實係表面上好好睇，但係內裏係相當相當之要穩陣保守嘅一種踢法。 呢啲咪就係圍院立白踢法咯。 嗱， 即係如果圍院阿叔，你踢過好多年前踢同啲圍院阿叔踢波咧，佢就係咁猜，佢就唔使點走啊，係咁猜，佢就有能力猜你。 我就係、曾經就係、是、即係佢哋自得其樂咯，可能我曾經幫一本台灣嘅足球雜誌啊寫過篇稿，我話其實巴塞呢啲咧係比摩連奴嘅功利足球係更加功利嘅。 係。 嗱，摩連奴功利即係佢要1-0，佢要穩手，即係同樣都要穩陣。 係、 你巴塞嗰啲唔係穩陣。你看看西班牙國家隊由2010年的世界盃悶到落去2012年的歐洲國家盃，有幾多場波真係大家會覺得好看好精彩嘅？ 嗯，係咪先？之前 你悶到落去，而家對巴塞都是咁樣樣，哇！真係呢啲仲唔係叫功利足球？ 其實咁都要有去有本事打到呢個功利足球嘅。 咁所以你 唔係反嘅， 所以大家話哇，好爭摩連奴啊！啲波咩乜乜，佢爭咩啫？有冇爭啫？摩連奴起碼真少人嚇，佢話俾你聽係啊，係咁樣樣踢法啦，1-0功利主義啊，但係好過你巴塞偽君子啊，揞住把口，其實你踢嗰啲波又係咁，係咪先？再加上美斯依賴症呢、這個，我諗依兩晚都好多人講噶啦，係咪先啊？美斯依賴症我都話啦，對住巴黎聖日耳門，我禮拜二嗰集講過。冇美斯嘅嗰兩個回合嘅上下半場，其實巴黎聖日耳門係領先緊3-1嘅、 嗯。 你根本就唔夠佢打，如果冇美斯嘅。 但其實如果我係領隊有美斯呢種 全能球員，我都覺得戰術是圍繞他是啱的，你又不可以話坐得曬咯。 唔係唔啱咯，不過你其他球員如果冇咗佢，好似唔識 或者冇咗 plan B 嘅戰術， 發揮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呢個都係其次啊。即係你冇咗最好波嗰、那個，你個實力差啲，大家明白嘅。但係你令到其他位置上邊嘅球員發揮唔到本身應有嘅水準，你就係削上加削。所講緊嘅就係大衛維納，所講緊嘅就係法比加斯。呢兩個球員過到巴塞完完全全冇曬佢以前嗰種光芒，誒、哎，大衛維納好啲嘅，但法比加斯由上屆到今屆，即係難聽啲講，佢有好多波入，但係都係一個凳腳嘅角色。 所以我都曾經好似上過你個幾年前啦，上過你個節目， 冇幾年前，兩年啫。 問過我，我記得啱啱係阿美斯攞個足球先生嘅，話如果你問過我，如果巴塞冇美斯，會唔會打得急？即係唔會差好遠咧。我開頭都覺得應該唔會差好遠嘅，因為始終有沙維啊、小巴恩尼斯達嗰啲喺度，我都估唔到又真係會差咗八成喎，至少差八成。 咁所以嗰日美斯喺度嘅時候，即係大家都要相覺一下，就係你明知個球員傷到咁冇態嘅，即係我見到佢喺落場我。即係將心比己，我都戥佢心痛。 係咯，全場冇走動，是是即係我哋前晚都講過啦。 即係你夾硬擺佢喺度做咩咧？嗱，對比翻咧，其實皇馬呢方面好少少嘅，即係起碼雖然佢哋都依賴斯朗入波，但係起碼佢進攻點其實大家分散，大家分擔責任。中鋒唔係馬奇，希古恩咧就係呢個賓斯馬咩？左右兩邊有迪馬利亞、奧斯爾啊，咁啊斯朗自己其實係分得好開嘅，而巴塞隆拿。即係坦白講，真係你要睇美斯頭咯，嚇！即係呢個就唔係咁健康嘅一樣嘢啦，嚇！你即係甚至乎多蒙特都係嘅，你有萊斯、有古沙、利雲道夫斯基，即係大家分得好開。你萊斯琴日個表現真係相當之出色， 冇錯啊！反而真係掩蓋咗俾人鬧到七彩嘅古沙啦。不過好在嗰日多蒙特球迷就喺現場就話到明唔香嚟噶。不過球場外就先至招呼你嘅啫。 哦，咁古沙嗰場波啊，真係係唯一一個多蒙特球員嚟講，又好似又比較沉寂一啲啊， 心不在焉咯，開始已經 係啦，真係唔知點解會咁樣樣啦嚇。咁啊，年青球員啦，要喺承受呢啲壓力都幾慘嘅。OK， 咁啊嗱，綜觀翻咧，即係你唔好話我談巴塞。巴塞其實我好欣賞呢支球隊嘅，以往啊，列卡特時代我比較中意多啲添啊。哥迪奧拿都有娛樂化的足球，但去到而家維蘭魯華，因為佢實在佢掌控唔到個更衣室，我覺得佢，我亦都戥佢可憐，即係佢一臉病容咁企出嚟嚇，眼圈都黑曬咁樣樣，即係我希望佢身體健康。講真嘅，呢即係放心。啊，摩連奴你又唔使擔心個身體有事。即係嗱，咁啊鬧翻嚟講，依兩即係兩支德甲球隊，我哋反映到一樣嘢就係、是。我先講翻巴塞嗰度啦，因為以往伊杜奧拿神嗰個年代，我好中意嘅。 我反而中意阿朗拿甸奴全盛時期， 即係仲有西沙嗰時， 即係全盛時期，哇！呢波好睇到，個人技術又有，整體發揮又有。 咁 反而今年好，我都唔明白啊！你問我， 係啦， 點解冇咗美斯會差咁遠嘅巴塞？係維蘭魯華問題啊，定係阿迪啊之前個領隊叫？ 哥迪奥拿， 哥迪奥拿拉翻落嚟嘅问题啊！ 系真系，你真系好担心系嘛？即系你已经当咗个拜仁领队啦，系嘛？即 系我一成间揞 你，你估计紧佢系咪巴塞领队以前系嘛？系真系咁样嗱，即系我旧年觉得2012年嘅欧洲国家杯咧，非常之可惜嘅，就系德国冇能够对住西班牙，即系唔能够即系印证一下边个先至系。即係我叫第一嘅較量，咁今次四強咁啊，哇，好開心啦！即係神早批咗兩支德甲，兩支西超咁樣樣嚇，終於可以有個對碰。某程度上，大部分嘅國腳都係集中喺呢四支球隊嗰度，我覺得真係一個咧國家隊層面以外嘅一個好好嘅兩國嘅一個比試嚟嘅。咁啊，暫時德國佔咗上風，其實咧。又真係有跡可尋嘅嗱，我唔係好熟啲咩經濟學啊，但係一啲簡單嘅理論都可以講得到。今日我睇到段消息喺微博嗰度，而家西班牙個失業率係去到27.6%， 咁誇張啦， 有600萬人。即係你諗下，再加埋西甲嗰個贊助係嚴重縮水，肥就肥咗喺兩支球隊身上，巴塞隆拿同埋皇家馬德里，其餘嗰18支都係苦主嚟嘅。嗱咁樣，即係你睇下成個國家個大經濟環境，再陷埋落去你本身個頂級聯賽嗰個環境，你點去發展？ 反而我可能巴西甲會因此咁樣沒落下去咧，你會唔會覺得？ 唔，佢真係真係唔係講笑，好可能佢俾個經濟拖垮咗。 係啊， 德國，我諗德國足協係全世界最有錢嘅足協， 嗯， 係僅次於呢個歐洲足協嘅。 係 德國舊年，我啱啱即係今日做功課揭翻呢啲雜誌睇翻咧，德國舊年去打歐洲國家杯，佢哋係扎營喺呢個波蘭嘅吉坦斯克那個城市嗰度。一抽個籤，德國隊一抽個籤，分組知道抽到死亡之組，咁已經咧馬上係 book 定嗰度地方嘅酒店，再加上咧，原來喺嗰個酒店嘅附近咧，要咗笪地方， 係 去起個球場， 哇！ 用咗25萬歐元，即係話你去為咗一屆歐洲國家杯， 係 你要扎營喺呢一度，你就喺嗰度附近起到個球場， 嗯， 咁呢個球場起完你攞唔走㗎，係咪先？ 係啊。 由得你咯，有錢喺佢哋嗰個招呼啲人嚟採訪嘅傳媒中心嗰度，直情又係搭建咗間室內好標誌嘅屋，有曬每日有茶點招待，招呼你啲記者，仲請埋人去 serve 你哋。德國有錢啦，青訓嗰度咧，你都有嘢講係咪？ 係咯，頭先我講有錢咧，多蒙特好似上年整咗間訓練房咧。 嗯， 詳細我就唔講啦，即係專門係訓練控球傳球嘅，都用咗100萬歐元咯。 嚇， 係啊， 係啦嘛，室內訓練場地係咪？再加上其實硬性規定地，德甲、德乙嘅球會都要有佢哋自家嘅青訓，而分級數咧，佢提供翻嗰、那個贊助青訓嘅錢俾你嘅。德依、這個就係德國足協，所以德國係咪先？十年前嘅青黃不接，去到而家，你好多國家做唔到嘅嗱。以前50年代匈牙利嘅普斯卡斯啦，夠勁啦。咁你唔會見到佢哋普斯卡斯嗰啲人走咗之後，有另外一個匈牙利王朝。奧地利嘅30年代都係霸主，僅次於意大利啊。不過比希特拉咁搞一搞啦嚇，無以為繼。係嘛？即係你跟住80年代都有一隊丹麥啊，踢到曉飛嘅。咁冇就冇啦嘛，因為佢哋咁嗰個背後，即係嗱，其實講真，呢啲嘢又係要講錢嘅。即係你嗰啲英超球會用錢就用喺個球會嗰度嚟咯，係咪先？但係德國全面18支德甲球隊，即係你唔好理話係咪好多錢使，大家健健康康先個財政係嘛？連多蒙特破產邊緣都可以救翻生嘅。嗱，德國足協有錢，大包圍到你整個國家體系嗰個發展個人才嗰度，呢一個先至係根本啊嘛。 所以你話十年前係。嗰次德國足協嘅主席史雲斯卡咧，落曬命令，德國嘅青訓一定要搞翻好。 係啊， 所以你見到好多即係而家佢成個出現點解咧？我覺得因為成班我由細玩到大，個真正心同合作性會喺翻曬喺度噶嘛。即係等於西班牙巴塞隆拿都係咁樣，因為嗰班青訓由細玩到大。 咁啊咁講，即係而家啲相對地比較後生嘅球員，又要另外面對住另外一種即係社會性嘅問題啦，即係比較可能啊喺承擔責任壓力嗰度咧，又可能會比以前嗰啲啊削少少嘅。咁但係整體上面你諗下，即係我咁中意德國，其實今集我純粹誇獎德國嘅啫。就呢個民族，即係呢個民族根本就係、是。即係會唔會受到逆境係可以咁樣以極短嘅時間反級翻上嚟啊？54年攞世界盃第一屆，但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係45年，九年時間，咁就搞掂你？哇！容易啊，一啲都唔容易。嗰陣時嘅西德仲唔係勁女嚟嘅添。OK， 我真係，所以我咁中意呢個民族，我拜服呢個民族就係咁解。當然，雖然而家國家隊都係多種族，但係唔好理佢啊。咁佢咧掛住德國個牌頭啊。不過老實講，我哋亦都估計唔到嗰個依兩晚嘅歐聯比數係去到4球啊，即係3球之間嘅距離。有球迷問我。皇馬有冇機會反先？我覺得唔係冇機會咯，真係始終有個作客入球咧，翻到班拿貝咧，皇馬係仲有機會。 我又覺得機會掹啲喎， 掹當然4-1係掹啲，但你唔可以話冇，起碼佢哋嘅機會會比巴塞高啲。 始終我講緊話皇馬對多蒙特，係皇馬係有本事入到多蒙特波特，你都唔排除。你知皇馬嘅後防都有幾多甩漏噶啦，皇馬中攻線咁強，我入翻你一球。入到我幾多球啊？我入翻你2球，你點入啊？ 係咁啊！今屆多蒙特由分組賽至到去淘汰賽階段咧，佢哋嘅失波咧係作客係多好多嘅，雖然都唔係多嚇。 但係未輸過喎又 嚇，睇下點啦！好快啊！依兩個回合，下個禮拜又有得嚟啦。OK， 所以 嗱，暫時德國真係領先緊嘅嚇，咁啊好快好快，等埋下個禮拜，大家知道會唔會有呢個德甲嘅對決㗎啦？喺歐聯嘅決賽温布萊嗰度，歷史上面出現過三次咧，即係呢個本國球隊之間嘅對決啦。99至00年嗰屆就係皇家馬德里3-0炒呢個華倫西亞啦，本國球隊對決。好啦，呢個係西甲嘅，跟住意甲都有喎。02至03年就 AC 米蘭對祖雲達斯嗰場波，門戰一場，射12碼 ，AC 搞掂。你要多謝巴西龍門迪達。 哇！你講起嗰場波，我真係瞓著。咗12碼先踩扎醒，咦12碼啊！ 我直情系重播都唔系好想睇。OK， 07至08年就大家記憶猶新啦，曼聯對車路士又系要射12碼嚇，咁啊 OK， 咁啊今屆會唔會係同樣國家咧？你可以估係西甲都得嘅，你可以估係決賽係巴塞就皇馬噶，仲有機會啊。OK， 今日嘅時間嚟到呢度，聽晚嘅熱血大球場再見啦，拜拜。